自今年三月起，2017款凯翼叉三正式上市销售。新车搭载的是1.6升发动机，共推出9款车型，售价区间为6.66到9.69万元。新款凯翼叉三在外观设计上依然会保留现款车型的整体造型。对于细节方面，尊贵版和旗舰版车型都会匹配18寸花瓣式轮圈，让它拥有更加个性的视觉效果。新车将会提供蓝、白、棕、橙、亮蓝、红，共6种车身的颜色可以选择。内饰方面提供黑色和黑棕双拼可选。作为年代改款车型，2017款凯翼叉三最主要的变化在于配置方面，新增了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ESP、电动天窗、倒车影像、车载导航、3D 智能包，包括 3D 全景泊车、盲区监测、车道偏离预警和前排座椅电加热。相比于老款车型呢，要更加的丰富。动力系统方面，该车继续搭载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6马力，峰值扭矩为160牛米。在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和 CVT 变速箱。作为凯翼旗下首款的 SUV， 凯翼叉三的换代升级必将助力凯翼汽车在日益激增的 SUV 市场有更好的销售表现。近日，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大众全新小型 SUV 的底尾装谍照，新车将于8月在海外正式发布。未来该车还将由一汽大众进行国产，并针对车身和轴距进行加长。外观方面，新车采用了尺寸较小的进气格栅，前大灯组和雾灯组还贴有伪装。侧面腰线的设计呢，非常具有棱角，同时粗壮的 C 柱也使新车看起来非常的厚实。此外，新车还设计出有车顶行李架、侧面护板和黑色的轮眉，整体更加突出 SUV 的风格。大众这款最入门级的 SUV 产品将基于 MQB 平台进行打造，在动力方面提供3缸和4缸发动机，以及前驱和四驱车可以选择。再来关注一下国产奥迪 A4L。近日，从中国汽车燃料消耗量网站查到了国产新一代 A4L 1.4T 车型的动力信息。新车将搭载一台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未来将成为 A4L 的入门级车型。新车与现款奥迪 A4L 40 TFSI 进取型基本保持是一致的，在前进气格栅以及前保险杠两侧取消了镀铬装饰条。车尾呢有30 TFSI 的标识，并显示出不同的身份。车身尺寸方面，新车同样与现款保持一致，长宽高分别是4810毫米、1843毫米、1432毫米。配置方面，新车提供了丰富的选装配置，例如矩形的 LED 大灯、ACC 自适应巡航、全景摄像头、全景天窗、黑色涂装后视镜、后扰流板等。在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一台与奥迪 A3 相同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0千瓦，峰值扭矩是250牛米，工信部综合工况油耗为每100千米5.8升，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箱。再来关注一下斯巴鲁。近日，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将自2017年7月1日起召回部分2010到2013款驰鹏、森林人、力狮、傲虎、翼豹车型。据公司统计，中国大陆地区共涉及149280辆，召回范围分别是2012年1月4日至2012年6月14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2款的驰鹏，共计92辆。还有2010年1月6日至2012年9月2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0到2012款森林人，共计84100辆，以及2010年1月6日至2012年11月8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0到2013款力狮，共计3587辆。2010年1月6日至2012年11月7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0到2013款傲虎，共计61007辆。还有将召回2010年6月1日至2012年12月22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1到2013款翼虎，共计242辆，5款车型共计149028辆。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副驾驶席前安全气囊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安全气囊展开时，气体发生器可能会发生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解决办法呢，斯巴鲁汽车有限公司将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副驾驶席安全气囊的气体发生器以及消除缺陷，相关用户应谨慎驾驶，避免车辆发生碰撞事故。 用户在召回行动开始后，应尽快联系经销商进行维修。本次召回属于2016年9月13日发布的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力狮、傲虎、驰鹏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范围。本次召回属于2016年9月13日发布的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力狮、傲虎和驰鹏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扩大召回原因是由于维修零部件供应问题，需分段进行实施召回。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你就是我的天使，保护着我的天使，从此我再没有忧伤。你就是我的天使，给我快乐的天使，甚至我学会了飞翔。世界变得怎么样，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像眼泪依赖着脸庞，你就像天使一样，给我依赖，给我力量。像是你依赖着月亮，像海豚依赖海洋。你是天使，你是天使，

购买汽车的时候，很多小伙伴都会关注一下汽车玻璃，也不知道玻璃在车身整体结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还有一部分玻璃隐藏着很多我们想不到的黑科技。汽车玻璃还能隐藏着高科技吗？可能你不太会相信，但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呢。今天心情就来和你一起来挖掘一下隐藏在玻璃身后的那些黑科技，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首先呢，就是雨水感应功能。雨水感应功能是我们日常所说的自动雨刷，不过它的功能原理和的传感器根据是落在了玻璃上水量大小来对雨刷的动作速度做无极调节的。水量传感器隐藏在前挡风玻璃的后面，目前传感器利用光线在玻璃和雨滴中的散射现象，通过反光射回来的强度判断功能呢，就是增水功能。汽车在雨天行驶，挡风玻璃上的雨水淋湿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视线以及行车安全。为了改善这种情况，用的都是增水玻璃。因为玻璃外侧表面用有机氟树脂，对，当车辆以每米的时速行驶的出来，这时候不使用雨刷，增水玻璃呢还有一定的好处，那就是土、车蜡、污渍都能容易去除。当然，在如今的市场中，也有出售这种玻璃驱水剂的玻璃上，就可以的推移驱水效果，要重新涂抹一下增水剂。我们的车窗玻璃还有一个功能，其实大多数都是装配在了豪华，技术将黑暗变得如同白昼，驾驶员因此在黑暗里视线更清楚更远。夜晚仪表盘会变为夜视镜呢，就在驾驶员的前面，观察起来非常的方便。当红外探测仪探测到前方路边有行人时，也会显示出黄色的标识，提醒驾驶员要注意安全驾驶。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观察到自己的爱车后挡风玻璃上有很多的细条，这简单的就是装饰作用吗？当然不是了，这可是一个链条就可以达到蒸发水汽和霜花的效果。当然了，春天是不使用的，但到了严寒的冬季或是下雨的大，后车玻璃就会出现一层薄薄的雾气或霜花，那么驾驶员就无法通过后视镜来观察后车的时候就更加危险了。这时候加热功能就显得特别贴心了。除了这种贴心的设置呢，我们前挡风玻璃还有一种黑科技，就是防断裂、防灌，这司机都遇到过玻璃情况。这时候小伙伴得亏过的人才能理解。还有呢，比这里被贯穿，超级前挡风玻璃比普通的玻璃抗冲击和抗贯穿作用更强，2到250公里的时速下裂。任何抛掷物、飞机座舱玻璃的表面，汽车界上百年的难题。不过与防弹玻璃还是有很多展示呢，其实就是平时用在航空器上的飞行台上的那些重要信息，通常手足去看仪表盘上的信息了。当然也会有很多的经历，因为行车安全性大大提升，但这种系统成本太高了，目前呢只有在少数的豪华车型中是有使用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挡风玻璃的黑科技都给我们在生活上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世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当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只见阳光千万里，当你蜜到清新满意含余地，风吹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扮点点地皆因你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若有照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沿道荒岛去长住，做个假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新满意含与你，我远尽想要你，你似是阳光合 加多少号汽油？ 92，加满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 Z700 P 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6736-25586736-2558，补车源内。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 信息大爆，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呢？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99是雍容华贵，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体验星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这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辆生活。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一直都是非常激烈，品牌、价格、车型级别都能成为他们成为竞品的理由，而其中的 SUV 市场竞争更是让人看得高潮迭起。毕竟在竞争与压力的双重动力下，才有更好的产品诞生吧。今天呢，心情找来的两款 PK 中级 SUV 市场中，不仅有着成熟的面庞，身材也都是属于高大魁梧型的存在。作为合资品牌，他们不仅工艺精湛，配置方面也都是同样表现不俗。今天心情带来的两款 PK 车型，第一款是探界者2017款550D 是24.99万元，还有一款呢，就是昂科威2017款20T 四驱豪华版，售价为25.99万元。从外观上已经比较流行的小鲜肉造型了，但却是越看越有味道的存在。探界者作为新进车型，在外观方面的设计相对昂科威来说更加顺眼一些。昂科威在外观上显得更加中庸商务，而探界者却多了一些时尚大气的元素。此外，外观的配置也基本是一样的，除了头灯光源探界者是 LED 昂科威是氙气之外，自适应远近光和感应雨刷也是探界者的优势方面。在外观方面，探界者与昂科威的块头都是非常大的，但昂科威中网尺寸较小，视觉冲击力不如，车型都属于中级 SUV 范畴，所以车身尺寸一定是比较出色的地方。在车身尺寸方面呢，探界者长宽高分别是4652、1843、2725毫米，昂科威其1839、1694，轴距为2750毫米。探界者配备了并线辅助和车道偏离预警功能，无钥匙进入系统，两款车自然都是有标配的。由于价格所限呢，这款价格昂科威只能选择 1.5T 的车型，所以尾排部分为单边排出，探界者则是双边单出的设计。两款车型的备胎选择了非全尺寸备胎，而上角的轮方面，两款车的车型算是风格迥异了。探界者的内饰设计非常简洁大方，但却缺少档次感，而昂科威的内饰虽然略显老气一点，但质感和档次感略高一些。两款车的仪表设计区别比较大，探界者的仪表更显得设计感，而昂科威则突出运动气息。真皮多功能方向盘都是支持4项调节，并握感都很舒适。在中控操作区对比方面， 两款车型都选择了常规尺寸的中控彩次，但 GPS 导航系统昂科威确实选装，而探界者却是标配。空调系统方面，两款车均采用了双温区自动空调，探界者多了一个旋钮操控的方式，又配备了全尺寸的天窗，的的确确增加了不少的用车体验。探界者的后排座椅有座椅通风功能，而昂科威虽然是可以移动后排座椅，但少了通风配置，到了夏天实在是觉得挺难受的。两款车型的后排没有配备中央座椅头枕，此外昂科威的后排座椅可以变了不少。再来看一下储物方面，两款车型在常规储物方面都是设计的比较不错的，并不多，而常规储物空间的储物功能两款车基本是相差无几。后备箱方面，两款车都支持后排座椅比例放倒，431升储物容积还是强于昂科威的。探界者的终端销售价格相对还是比较低，所以这个价格能直接买到顶配车型的肯定还算蛮赚的，而昂科威 1.5T 2.0T 都可以找了这个级别顶级水平。探界者做量自己的车型定位到太高的层次，以至于在本次的对比中的优势，虽说昂科威的顶配车型绝对不输于探界者，但是10万元左右的价格差距也会直接让消费者望而却步了。这车型在各方面来讲还算是比较突出了，当然最终您想要选择哪一款还是看您自己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你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经一番，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到一种芬芳，就像河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啊。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操心，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再半路就返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河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啊。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膀，很好心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 么是温柔？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可能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听都看透，也许你会细水涌，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然后一起分享相思还没好好的感受。心事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最的自由。有时候我会想走，相聚离开都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相信一切相聚离开都有时候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上流。 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已经是一天充实的工作，喂食酣畅的小区悠长时光，吃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的温情时， 九九九来自上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欢迎试驾星星车帮，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星星车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点答星车帮，我们不赌。 懂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够 表自立， 生活 邀你来入班。 驾车更要驾生活。哈喽各位好，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 经常会听到城市的，反正就是让人罚的满天飞，所以每天我们开车上路，除了要观察复杂的路况之外，还要注意我们脚下的那些条条框框。今天呢，心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马路上出现的这，首先呢是中心圈的白色圆形或菱形区域，用以区分车辆大小转弯以及交叉路口车辆左右转弯的指示。车辆不得压线行驶，机动车向左转弯时必须靠近中心圈小转弯绕线。减速提示线通常会出现在路口和学校等地方，它的形状也出现了这种标志，就是提醒司机朋友横向减速标线，这是一组平行的白色虚线，用于提醒驾驶员注意减速。纵向的减速标线又分为实线倒三角，这种倒三角图案 通常出现，实际上这是一种减速标志，主要是提示驾驶员让主干道和行人先。如果没有这种标志的记录呢，发生事故支线车辆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若在行人的被拍到的话一分。纵向的减速标线还有一般待转区呢，都是出现在左转弯和桥下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为了提高车辆的通行量，同时呢可以避免行驶空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允许车辆在转区等候，提醒大家行驶的一旦违反和闯红灯是一样的，同样会接受处罚。再来关注一下导流线，有些很宽，为何还要画导流线上去呢？停车还会被罚，让车流更加的有序一点。最后呢，就是接近障碍物非常相似的线，叫做接近障碍物标线，它主要是提醒我们前方路上用以指示路面有固定性障碍物，警告说路面障碍物，标线颜色根据障碍物所在的位置与中心线或车道分界线的颜色是一致的。再来让我们关注一下手刹的几大禁忌啊，我们都会常记得拉起手刹，作为我们安全的最后一道习惯，正确合理的使用会让心情也在危害。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在坡道上等车一定要记得拉起手刹嘛，可是如果长时间停车就不要与拉起状态了，因为在坡道上手刹一直是处于拉起状态，对于手刹有着极大的危害，受更大的制动力，加速磨损的程度。正确的做手刹固定，然后找一块砖头或者物体放下手刹，再拉起手刹，让车轮和手刹同时受力，还可以挂一档，或非常喜欢一下把手刹拉到最满。很多人认为手刹的作用就是把车稳定不动，所以拉起手刹一点都不敢轻松直接拉到最高，其实你这会有非常大危害的，而且效果也会减弱，刹拉线会容易变形，回归复位能力就要下降。正确的方式是应该后轮抱死后的一两格才是最安全的。有的朋友可能认为反正手刹有稳定车子的作用，那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遇到手刹防止出现事故，其实手刹控制后轮，高速行驶状态下后轮立即抱死，这线迅速被拉断，车子出现侧滑或者翻车的情况。还有就是冰雪天气经常拉手刹，冰雪天气或者是控制速度少用手刹，积雪累积到手刹拉线上，拉起手刹造成手刹无法被释放，手刹平时也要按效果进行拉线调节和维修。以上就是今天星星车帮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一个发现了侵略是心里让我不肯落泪的战斗，你会心疼我，你比谁都还了解，往比表面来的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痛，相信敢飞就有天空那样，最远的地方滴滴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微笑像太阳，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都会仰起头不停。 在乎你心里，且让我给你安慰。